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昨天在北京召开发布会，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全名单随之公布。姜文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还有中国台湾演员张震、匈牙利导演编剧伊尔蒂科·因叶蒂、土耳其导演编剧制片人塞米·卡普拉诺格鲁、日本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何濑直美、美国制片人大卫·佩穆特、中国演员秦海璐。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6月16号到25号举办，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08个国家和地区的3447部报名影片，目前参赛片和展映片的遴选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第24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11号到15号举办，昨天新一届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奖项入围名单公布，白鹿原、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急诊科医生、美好生活、那年花开月正圆、情满四合院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奖项的最终评选。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主题讲座明天上午9点半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举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陈立华将为读者讲述清代皇帝普通一天的生活，主要包括3个部分内容：一、故宫明清两代皇宫的建构；二、居住紫禁城的清朝统治者；三、清代皇帝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林琼楼2层明天上午9点半将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启带来主题为中国佛教与佛灭年代的问题讲座。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第5届京交会将于本月28号到6月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期间将围绕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创新融合发展这一主题主线，举办50000平方米的展览展示、13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交易活动。市人社局积分落户服务中心昨天透露，本市积分落户自启动申报以来，各项工作运行平稳，已经有12万多人注册系统填报积分指标，其中近4万人的指标信息已经通过单位审核提交。本年度积分落户申报阶段将于6月14号结束，进入数据核查阶段。根据我国油价调整规则，今晚24点将迎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多家咨询机构认为，由于国际原油逼近80美元关口，本轮成品油零售价迎来5连涨几乎毫无悬念。市教委发布北京市初中升学体育考试过程性考核方案2018年修订，今年新入学的初一新生中考体育过程性考核项目将调整，新增体质健康分值。今天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日，有专家对我国10多年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大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在上升，表明经过大学生活的历练，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改善。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接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那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入夜后北京市天空云量增多，明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预计有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大风和冰雹，并且北风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是6到7级。受上游的沙尘影响，北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浮尘，外出请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演绎江湖由五句孔子特约播出。看胜者起舞，品大同精神，由北京四海一家主办，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孔子》将于5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惊艳亮相。舞剧《孔子》讲述了儒学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60余位专业舞者用华美的舞姿生动再现了这位圣人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购票请查询天桥艺术中心网站。 演绎江湖由年度温情话剧《裁缝》特约播出。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将上演话剧《裁缝》，乌镇戏剧节预演一票难求，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裁缝》由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庆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倾力推荐。临近生命终点的老人用和缓的倾诉给年轻的我们最好的提醒，感怀生命与所有相遇。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要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首先是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会成为我们的观剧团成员。我们去看哪部剧呢？就是纪实剧场《裁缝》它是乌镇戏剧节的口碑之作，历时1年半，采访100位老人，用年轻创作者的视角展现哀而不伤的老年生活。本剧由著名青年导演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庆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名名人这个倾力推荐。晚年琐碎生活的写实，诗意的释放与表达，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那您如何才能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看这部话剧呢？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再加上您的这个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演艺群会的精彩内容。 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与众不同。唱作人、演员、书画、写作、讲唱，他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证明，尽管人生没有如果，但命运可以自己掌握。这就是世界第一毛孩于振环的专属人生。 刚才大家从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啊，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世界第一毛孩于振环。于先生你好。 欢迎于老师。嗯， 大帅老师好。 你好你好。 美女好。 你看 坐在我身边的是帅哥跟美女。 哎啊、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你好啊，你刚才是想说什么一丹？ 我想说为什么于老师叫我美女不叫你帅哥叫你大帅呢？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你的颜值？ 同性相斥。同性相斥啊。那个今天啊我们把这个于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因为于老师这个在半年前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人生没有如果，命运自己掌握，走进毛孩的传奇世界啊。所以我首先想问一下于老师，咱就先从书名开始吧。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书名啊？ 当时想了很多的名字，真的包括毛孩的二分之一的人生，毛孩的人生等等，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最佳的能够传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写这本书它的初衷就是想能够激励在全社会的这些目前还在挣扎在自卑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这个兄弟姐妹们。这本书的故事是我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我希望他们能够读到我的书里的我的故事之后呢，能够让他们唤起自信心，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是最恰当的，能够传递我的初衷。人生没有如果，命运靠自己要掌握。 其实那个刚才我们在导播间里啊见到于老师的时候，一丹好像是感觉他，你应该是不知道于老师之前的故事。 对，我之前是对于老师就是不是特别了解的。我一上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位老师是穿着戏服或者是打扮成这样来了吗？因为我觉得咱不是有视频直播吗？是不是刚下了哪个话剧的戏啊过来的？然后呢我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不是啊，就是他身上的毛是天生的。然后我就刚问于老师，我说能摸一下吗？摸起来还是很毛茸茸的。 对，其实因为我刚才说一丹可能还是年纪小一点啊，我们说 对啊，跟你两个年代嘛。 对，在其实在很多年前，然后那个当年毛孩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来那是家喻户晓，而且那个时候所有的电视台报纸媒体各种媒体都在报道您的故事，对吧？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我们记得去年的时候这个于老师也做客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呢那个时候是因为一部电影叫做《终极硬汉》啊，那今天呢他出了一本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着这本书吧，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开挂人生。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在这些年您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悟。首先我们想说一下，您看啊，您有很多的这个称呼，您这个作画对吧？ 写 字、写 书， 然后 写字， 然后还有叫讲唱，这个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画画是我业余的，是我修身养性的东西。讲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起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我唱歌最早，我最早是歌手，然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到高校去做演讲，我是不会没有学过演讲的，当时只是那个校长说你要给我们的学生做一堂你的人生的分享，你一定会给我们的这些在校生带来很大的这个积极的力量，我说只要能够帮助到这些学生们我愿意去尝试，哪怕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就去了，然后效果非常好。我觉得长了一身毛，前几十年你为了证明自己长毛也可以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话，你没有选择脱毛，然后你努力的工作已经证明了你不脱毛也可以活得挺好的，那只是证明你自己，那你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汶川地震呢、献爱心呢，我很多公益活动都参加，就是想通过利用自己的这个能量，各方面的演唱的能力，这个舞台啊还有长这个毛的所传递的一种积极向上奋斗的这种状态，其实就传递能量。那讲唱也是觉得我既然能讲我既然能唱，为什么要 他们都演讲家， 嗯， 或者是歌唱家， 嗯， 后来我就觉得我可以在我的表演的形式上可以创新， 嗯， 可以把演讲跟演唱有机的结合， 嗯， 用音乐去感动现场的朋友， 嗯， 感动之余再用演讲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来让他们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状态， 嗯， 甚至可以说可以改变某些人的命运。 嗯，对， 所以是讲唱家是这么来的 哦。所以在今天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满满的那种正能量， 没错。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本书一共分为十章，我们其实就是以这本书为脉络，一点点的这个来 讲述一下于老师的故事啊， 了解一下于老师的故事 成长历程。 其实我首先我看一下前一章讲的是您的这个整个出生的经历，这个我们之前就很多朋友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啊。 对， 其实在第二章当中您就说到了，说经历后才学会长大，您当时特别提到了叫做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是怎么样一段故事啊？ 这个三次主要都是集中在我七岁那一年拍电影。 哦， 那一年拍电影的话，有一场戏我差一点从三楼摔下去。 嗯， 然后呢，那个就是那种云南的那种楼， 嗯， 土楼 啊， 带脚的，几个脚八角亭啊什么。 嗯。 然后当时是一个道具的栏杆，那个楼的三层是没有栏杆的。 嗯， 道具师现做了一个泡沫栏杆，还是用什么？反正非常不结实。 嗯。 然后我是作为那个戏里的个小毛孩，我在三楼下一层的那些土匪在抓我， 嗯， 拿竹竿子在这个赶我，然后我一不注意就滚下来了。 哦哟！ 他滚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那个斜坡， 嗯， 有一个障碍物把我给挡住了。 哦， 另外一次就是我捡了一条命，就是我那一次，剧组的人要去看景。找一些拍摄的景， 嗯， 我那天没有我的戏，我说我特别想去， 嗯， 我说妈，你我要去跟他们一起去玩， 嗯， 然后我妈死活不同意我去， 嗯， 就因为我妈没同意，说我捡了条命，因为那个车的司机疲劳驾驶， 嗯， 撞在那个就是云南那个云贵川的高山上那种悬崖的那种路， 嗯， 根本躲不过去的。 然后司机半身不遂，然后我的舞蹈老师腿残疾了， 嗯， 另外一个演员也是这部戏《小毛孩夺宝奇缘》里边有一个镜头是他的， 嗯， 这个演员不幸死掉了， 嗯， 就是三次跟死神擦身了， 对，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当年我们也说过，当年媒体报纸包括影视作品，嗯，都是您的影子，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您是很风光的， 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媒体所关注。 对， 那个时候是很风光的， 嗯， 您是从什么，我看到在这个书当中你也写到从表面风光到内心孤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种转变？ 从十岁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 嗯， 十岁之前我是一个我认为我的童年非常快乐， 嗯， 到哪儿去大家都觉得你很可爱， 嗯， 不想糊了你， 对，就长得也可爱，哦，毛茸茸的， 对， 不像现在这么黑毛， 嗯， 然后白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小，毛茸茸的，特可爱，然后那个在别人眼里我是国宝级的待遇， 嗯， 什么政府接待啊，中央的重视， 嗯， 然后每个月给我生活补贴，那个时候， 嗯， 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毛对我没有产生这个。障碍， 就是，没有，对， 另外一种 想法，给我的心理造成障碍， 哦， 嗯， 他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一些影响， 嗯， 包括说那些，哎，你看你小时候多荣耀啊，你小的时候很辉煌， 嗯， 我并不知道那叫辉煌， 嗯， 太小了，不懂那些东西， 嗯， 就像国家给你生活补贴，给你几百元钱， 嗯， 我那么小，我哪知道钱是有用的， 对，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嗯， 所以童年我的快乐就在于那个拍戏也很快乐，然后。去云南去很多的风景的地方， 嗯， 很快乐， 嗯， 然后毛给我带来没有影响，但十岁以后我就长大了嘛， 嗯嗯， 毕竟开始有一点点的懂事儿， 嗯， 上学了， 嗯， 然后慢慢就觉得，哦，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就开始逐渐的走向一个自闭的一个状态。 那时候也是这种黑色的毛吗？ 就是毛，我的毛是从小， 嗯， 随着年龄和发育的阶段的提升， 嗯， 然后毛逐渐的变密、变黑、变粗， 嗯， 人。其实您这个更多更应该叫做毛发啊，对，就是身上的这个毛发啊， 对，毛发， 对， 就是当时也研究过毛发基因的突变嘛， 哦， 我们人类的返祖现象， 嗯， 就是刚刚你说的，就是表面风光，然后其实开始已经开始感受到一种孤独， 嗯， 就是从十岁那一年开始，我都没有，我在十岁那一年以后，我拍的照片到二十出头，我的照片家里所有照片没有笑， 嗯， 哦。 哦，我也不爱拍照，然后拍的照也都不 很少。会是有人，比如说有同龄的孩子会取笑你吗，或者怎么？ 一直有， 嗯， 就包括现在我还有， 嗯， 对，就是，从小， 嗯， 到我现在这个年龄， 哦， 就是攻击你， 嗯， 拿你的毛侮辱你，一直存在， 嗯， 一直存在。 那你很小的时候想过有什么方法能让毛去掉吗？ 小的我没想过的。 哦， 对，一是那个时候的医学技术不发达， 嗯， 也没有这个能力， 嗯， 二呢，我那个年龄呢也没想过这些东西， 嗯， 只有我后来到了十几岁以后， 嗯， 十七岁以后，到二十岁这个阶段，我刹那间确实想过，哎呦，活着太苦了， 嗯， 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想法？ 真的，而且想过自杀，哎， 嗯， 我想过自杀，我用手薅自己的毛，哎呦，然后也曾经尝试着卧轨，火车那个铁，火车轨道， 天 哪，就是太压抑了，就是我当时就抱怨， 嗯， 愤怒，就身体里边全是负能量， 嗯 嗯。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存在的价值， 嗯， 我这种人活在世上只能被别人戏耍，当猴的戏耍，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就那个时期，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的，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人生当中最最低谷和崩溃的边缘，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从老家岫岩， 嗯， 搬到沈阳开始学音乐， 嗯， 我开始是准备以唱歌歌手来作为今后的一个职业了，但是很苦，很希望渺茫。到了沈阳举目无亲，你光学唱歌，然后没有演出，没有收入。我们家里一直是以我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我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我到了沈阳，我们全家都跟着我来了，没有收入。只在那每个月都要花钱， 嗯嗯， 学费学一次唱歌去老师家要150，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很贵了， 哦，150，我的那个老师是董文华的启蒙老师， 嗯， 然后呢，房租一个月150，我们四个成年人，我最小17岁，我姐19，就在比这个现在我们的演播厅的这个房间还要小一半， 嗯。 四个大活人就挤在这么个房间住了5年的平房， 嗯， 就是压力很大， 嗯， 没有同学了，没有朋友了，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 嗯， 啊，就是所有的内部外部的环境都会让你慢慢的把你引入到一个人生低谷， 嗯， 就是现在是什么叫抑郁症什么的， 嗯， 是吧，哇，就简直要崩溃了， 嗯， 就是心里全是负能量， 嗯， 恨这个世界，恨人类，恨爹妈，抱怨， 嗯， 然后觉得自己就应该去死， 嗯， 觉得就不是自卑那么简单了，就是想要自杀了那个感觉。 嗯， 然后那个是作为我现在我总结，其实作为一个毛人的苦最大的就是精神上的折磨， 嗯， 而他的毛人的一生的最大的精神折磨的阶段，就是在这个稍微懂事儿。到完全还没有成熟这个阶段是他最折磨人的， 嗯， 是一个大坎儿， 就是青少年时期这个， 哎，对，是作为毛人，所有全世界有300多个毛人， 嗯， 是这个毛人世界是这个是青少年时期是他最大的坎儿， 嗯， 能过去，未来人生可以走得相对平缓一点，过不去就有可能会自杀， 嗯 嗯，所以您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么大的负能量，您当时怎么把这个释放掉？ 我觉得是简直就是一个好像是我就命大吧，就是， 嗯， 走运啊，应该这么说，命大走运，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后来我也听过一些演讲大师的课，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棒，他说你的能力是你渴望的唯一的限制， 你的能力是你渴望的唯一的限制， 能力都是渴望逼出来的，如果你渴望改变，你就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你就所向无敌，所向披靡，你渴望的能力越大，不是，你渴望的强度越大，你的能力就会越强。我当时是骨子里是有渴望的。我一面想死，一面觉得活在世上干嘛？我全家人都为我来了，我压力没有钱了。最难过的时候，我们家里养的那个京巴狗，每天只给吃一个馒头，为了节约啊。 连养的宠物的粮食都已经。 花的全是我以前演出的积蓄，拍电影啊什么的积蓄，花光了。就是那个，但是我的自身的一个性格吧，就是我不服输，你知道吧？不服气，一面遭受着别人的侮辱谩骂，一面还在别人的谩骂侮辱当中，要想要去，我的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让你们看一看。就这种。骨子里那种一直不妥协的、不服输、不服气、渴望，用这身毛去证明你可以活出个人样来，就这种内心不灭的渴望支撑着我一直在坚持。后来我就在演讲当中我说，人这一辈子想成功，一定要坚持，不能放弃。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一路上你要坚持，很多人也在坚持，一是要找对方向的坚持， 对， 另外其实这一路上离不开一些人的帮助。我看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说你有遇到伯乐，对吧？ 对， 伯乐是谁？ 生命当中就是千里马易得，伯乐难寻。人生这一辈子要有一次两次贵人出现，然后你抓住了，你就成事了。 您遇到啊？对，遇到伯乐了吗？ 我的伯乐很多，包括教我声乐的老师，对不对？包括我演出当中给我的这个指导，说哎，毛哥毛孩儿，你这天演出你哪里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无形当中的，最具代表的，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可以说有代表性的应该有几位啊，像阿秋老师， 主持人阿秋， 对，是他再次让我就是把我推向了一个媒体，推向了大众的视野。在那之前我在全国的夜场演出很多年，就2004年我在老家辽宁，好像是一个辽宁台的一个节目叫挑战生活，那个栏目请的是央视的阿秋老师做主持，他跟您差不多，都对之前也知道有个毛孩，但是了解太少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毛孩一身毛，他小时候我知道有这么个新闻，他来做节目，他会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就这个人长得怪异，是不是心理不太健康？就人都在不了解你的情况，觉得你长得怪异的话，都会有一种 先入为主的印象。 对，结果我们采访当中， 好，那这样我们看一下时间，这聊着聊着，这个马上要进段广告了。那到底阿秋和毛孩之间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又对毛孩？接下来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我姑妈有很多追求者， 打死我都不信。你姑妈有啥魅力？ 有钱。 我信。 男人扮姑妈，她能成功骗过所有人吗？扑朔迷离的海岛财富争夺，三个男人的神奇感情纠葛。5月9日至27日，来海淀剧院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趣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从他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与众不同。唱作人、演员、书画、写作、讲唱，他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证明，尽管人生没有如果，但命运可以自己掌握。这就是世界第一毛孩于振环的专属人生。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世界第一毛孩于振环于先生，你好，欢迎、 大家好。嗯， 我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帅啊， 我是一丹。 嗯，刚才我们听于老师讲到，就是在他人生路上有很多的我们说伯乐，其中这个阿修老师是一位啊。说一说他当年，刚才没有讲完，他当年是其实是一开始带着心理预期或者预设， 或者先入为主的， 他就觉得 我、 他就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做的应该很一般，他觉得这个毛孩这个人物应该也就是一个自卑的、怪异的，就这样的 心奇特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但是采访结束，他直接跟我说，直言不讳的跟我说，毛孩你让我对你另眼相看。我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你能通过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特点，结合了演唱的形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坦荡的面对生活，你真的很不容易，很不简单。哎呦，后来他我不太记得是不是当时还是之后，反正他就说邀请我要让我上央视媒体，说你这样的一个这么积极的通过自己一身毛改变生活这么一个人，你太应该让全国观众再次看到曾经那个小时候那小毛孩如今的生活状态。那个时候我20多了。后来他就是积极的帮我创造机会。当时老毕的是那个不是星光大道，是那个梦想剧场。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白岩松的新闻会客厅吧， 基本都去了一些地方。 他就推荐，但是都拒绝我。央视不好进啊，不好上。都拒绝。后来阿秋不放弃，说就是那你别的节目都不通过，那就你就做我的节目。你愿意吗？我说我可以，愿意。就上了。上了他的社会记录，然后就炸开了。那年是在2005年吧，04年， 对，14年前， 04年，对，就全国就炸开了，然后就所有的卫视、地方媒体，包括海外媒体全部来了，就是那两三年就不就一直都在录节目、录专访， 这是我觉得他是把我重新带到了一个主流媒体当中， 嗯， 重新让大家带到这个大众 认识了解你了， 对 对, 对、 嗯， 然后让我有了机会去做唱片歌手。 哦， 直接给你的人 生之前，其实在他给我做专访录拍摄阶段，我已经做完了我的第一首属于自己的原创， 嗯， 叫《还是爱你》。 哦， 但只是坐着玩 儿。嗯， 他的节目社会记录播了之后，就全国可以在那时候我的人生当中是再一次火爆了一把。 嗯嗯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唱了那么多年的歌， 嗯， 我从我十八岁开始一个人提着行李箱，全国的夜场。去演出，积累了近十年的演现场演出经验。 嗯， 那么再加上我现在全国媒体正在报道我，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这个时候的，就是当年我十七岁，那时候少年无知啊， 嗯， 啊，就自大，觉得自己能当明星。到了沈阳，脆弱的不得了，想自杀。 嗯， 但是后来再到北京，零五年来的北京，我说我就已经觉得自己，无论从心态上还是能力上啊， 嗯， 我都觉得再也不会回到沈阳，刚开始到沈阳闯荡那个时候的、那个、嗯、 那种心态和心情， 对，不可能。我就算我混不出来，我也无所谓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唱歌的表演能力还包括心态，我觉得我可以试一把。 嗯 嗯， 然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专辑，花钱自己做。 嗯， 做完了专辑，零五年我就来到了北京。 哦， 到现在。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你就是正好事业也要有起步的时候，经历了那么些事情的时候，你好像又经历一次濒临死亡的一个境地，是吗？就体验死亡，那体不是就不叫濒临，叫体验死亡的这么一个一次经过，是吧？ 其实体验死亡就是那，就是在沈阳的那 那 我刚刚说卧轨的 哦， 对，就 不是，我是说 你我当时压力太大了， 嗯嗯， 我需要一种释放， 嗯嗯， 但我又无处释放， 不是，我是说您身体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嗯， 说是 我身体的变化不是死亡，就是我、 嗯、 因为我在十七岁以后、 嗯、 到我二十三岁， 嗯， 这六年我的鼻子上逐渐长满了。越来越多的瘤，使我的鼻子都肿得可怕。 哦， 就像动漫片里面那种可怕的那种。 那是不健康的那个有。 皮脂腺瘤。 哦。 六年，我带着这一满鼻子的瘤在外面演出赚钱，始终找不到好的方法。 嗯、 哦。然后在二十三岁那年，我找了一家医院，在北京， 嗯、 把这个瘤给做掉、 嗯， 做了四次手术。 哇。 哦。 我现在这还有 啊、哦哦，有一个疤。 我的粉丝说你就开颅了，不是、 嗯？ 就是我是用我额头上的皮移过来，把这块皮切掉扔掉了。 哦， 这块皮没用，因为全是瘤了，你知道吗？ 哦哦。 然后移到下来这个皮， 哇、 哦！然后后来也做过耳朵的手术，我耳朵听力不好。 嗯嗯嗯。 你还记得吗，大帅？一年前我们做解播，我就跟你讲过。 对对对。 受影响。 嗯嗯嗯。 就是、听力也受损。作为盲人、 嗯， 盲人在这个。 嗯， 盲人在这个鼻子和耳朵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所有的盲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都要经历这个。 对对，因为盲人的他就毛孔多呀， 嗯， 分泌物也旺盛啊， 嗯， 他特别容易堵塞， 嗯， 除了女盲孩以外，女盲孩属于雌性激素比较多， 嗯， 男盲人他就这会容易出问题。 哦， 再加上耳道、耳朵听力都会受影响，而、 嗯、 我们的毛人的耳朵里面毛太多， 嗯， 会堵， 对， 哦，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去完成了这么多的工作， 嗯， 哎呦，我对我这四十年我是我的身体，我做的手术不下八次， 嗯。 耳朵三次， 嗯， 两只耳朵三次，然后这牙齿做了一次， 哦， 我的牙天生的就是这个囊肿， 嗯 啊，牙龈增生， 嗯， 然后我的鼻子做了三次， 嗯、 四次，哦 哦， 我觉得其实第三章讲到打开自我、点燃生命梦想的时候，除了讲到了遇见阿秋这个伯乐，其实还有一个人对你影响也挺大的，叫做迈克尔·杰克逊。 哦。他是我那一年我第一次知道他就是在我十岁， 我不瞒大家说，我当时看到录、当时看的是录像，因为我十岁那年在辽宁省儿童艺术剧院做剧院里面最聘请的最小的演员，我学舞蹈，当时比我大六七岁的我的师兄，长得超帅的一个大连籍的一个男学员，师兄他教我跳霹雳舞，他就给我放了一个录像带，我一看这个人怎么满头的他的小辫，当时我十岁嘛，这男的女的，声音怎么又像女的又像男的，声音怎么这么怪呢？但是舞跳的怎么这么的与众不同啊，从来没见过这么跳舞这么跳的，我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物，慢慢的还知道他是世界级的超级巨星，然后他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一个是邓丽君，一个就是麦克斯， 对，然后那个从那以后，哎，对，你的舞蹈有跟着他去学？ 我当时学的就是我十岁学的霹雳舞，就是模仿他的东西，不仅是我，是所有学霹雳舞的学员都在模仿他，都从模仿他开始的， 对， 他的传电舞，他的太空步，他的滑步，都是跟他学。 对，那就是说，我们说一路走来，由于这个各种人士的帮忙，然后呢，也遇到了那么多的伯乐，您的人生也是一步步有了起色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历了一些事情，有自己创业，对吧？ 对，我觉得你人生真的好有故事，起起伏伏，很丰富， 很丰富。四十年，我经历了挺多。我自己呢，组建过文化传媒公司。对。但是就刚开始起色都很好，后来是因为一些朋友的这个出卖，后来就没做了。 那我看到你在， 然后我也做过微商， 你还做过淘宝店， 我现在也在做微商，这个一直没有避讳，就一年半年这最近的半年，法制晚报也做过我的采访，就说毛孩什么。做微商卖蜂蜜啊，确实有这么个事儿。 那我特别想问，就是你当时你在书中写到了说自己创业失败带来的礼物，那次创业失败是你做传媒公司创业失败， 应该是对，就是这一次。 它带来了什么礼物？ 对， 带来什么？ 什么礼物啊？ 领悟应该就是觉得我觉得在这个运营一个企业一个公司的话，我觉得要选择人才方面要重新的要思量一下，最好不要选择熟人，不要选择朋友进公司。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这是中国 我觉得还是要找陌生人，因为很多人懂这个道理，就是他会懂得角色互换，他就是下了班我跟你是哥们儿是朋友，但上班我们俩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到公司里我就应该给公司创造业绩，然后我领这个薪水，不存在私下这种交情的东西，但是当然还有一部分他不能够转换好这个角色，所以我倒觉得用陌生人比较好，你可以无所顾忌的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在说话上你也不用讲究什么分寸，但是要是你把一个现实当中兄弟闺蜜给拉进公司里来，你在语言分寸上啊，在很多方面你很多顾忌，我觉得还是用陌生人对了， 所以这也是你这一次创业带给你的一些思考，但是从这本书当中一旦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于老师这些年你对于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就是在人生的转折也好，人生的经历当中总会汲取出营养来。 第七章你专门写到说，不改变就是一条死路，你改变什么？ 我一直在改变，包括你看我这两年我的画画写字，然后我做微商，然后我那个我现在开始自己写歌了，就是以前我是唱着别人，我是花钱买歌，但现在我都是用唱自己的歌，其实都是在改变，都是在创新，都是在与时俱进，都是在突破自己，而这些的能力的突破，我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做到的，那我想跟大家讲，其实就是第一，你还是在你擅长的领域里边，第二就是你要相信你能做到，就后来我在想，我有想过我在演讲当中为什么我第一次登上舞台去演讲我就能演成功呢，我当时是没登台演讲时我是不自信的， 我只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 嗯， 我不认为我会演讲成功， 嗯， 但那场演讲很成功。 嗯， 我后来在反思，为什么我没有学过，我却能成功？ 嗯， 我后来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因为你不断，你这那么多年你在舞台上摸爬滚打， 嗯， 历练了你的临场反应，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你要相信你能做到，第二就是你选择的这些突破点还是在你擅长的这个领域 范围之内， 嗯，啊，对，你不可能说我现在要改变，我去当科学家， 嗯， 这个几率简直是1%都不到。 嗯嗯嗯，所以你看啊，你这些年忙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呢，一路一路走着来了，走下来以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即便到最后的时候，已经我们说一书你写到后半部分的时候，你好像感觉自己在心理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我看到你有一章专门写到说叫走出星星的心理阴影，这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一段心理阴影？ 走出星星的心理阴影，就是其实就是我从我上阿秋老师节目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做到了走出星星的心理阴影。 嗯， 因为这个词儿可以说在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 嗯， 一个是星星，一个是孩子。 嗯， 这在我的标签里面是很敏感的。为什么？我怕孩子。 哦， 因为我的生活当中，哎，对，孩子看到我，哎， 童言无忌， 怪物、星星，你不能为力， 对你不能说他，就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但是他是童言无忌嘛，对， 嗯，你去跟，哎，你不要这么说我，我是你叔叔，我是你哥， 要不我会很伤心的，他就会觉得， 然后我觉得好像唯一的方法就沉默，然后躲避吧， 嗯， 所以孩子一直是我的一个敏感的一个。 一个词，嗯， 另外一个就是星星吧， 嗯， 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有，一直都管你叫星星， 嗯， 猴子，星星猴子， 嗯嗯嗯， 就哪怕你现在40了，哪怕你现在所谓的世俗的眼里边你啊有了名气了， 嗯， 有了一些什么东西了， 嗯， 但是你依然知道这个世界是由不同的人、不同阶级的人， 嗯， 组成的。 嗯， 没有办法，尤其是网络， 嗯， 网络这里边大量的人， 嗯， 你刚刚说那个是刚刚什么？ 对，就是您说叫走出星星的心理阴影嘛， 就是从那年就开始，从阿秋采访我说，我其实已经走出来了， 嗯， 坦荡了，无所谓了， 嗯嗯嗯，其实你刚才要说到在网络上。你会去比如说因为你现在也经常会走入到网络当中， 对， 有很多的演出的机会，然后呢，嗯，露面的机会，然后现在还会出现那些这些言辞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态？因为就像你说的，你写这本书也是想要鼓励更多的， 是， 对，是在这种自卑的阴影下生活的人， 嗯， 就是你当面对这些人的这个恶语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心态来面对他们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心态，我就像正常的心态一样。 嗯嗯嗯， 他们在那边说什么就说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会 没有特别的一种 啊，就反而 好像用一个词儿不太恰当，好像麻木。嗯， 因为你已经很强大了，你不需要用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我就要活成我最好的自己，我现在就很快乐了。 就到了这个年龄了，40岁了，已经不执着于某一些什么什么，我不需要再去证明我强大，不需要证明我很成功。 嗯， 你存在其实就人生就是转瞬即逝吧。 对，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我觉得今天于老师能够把这本书啊这个出版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的故事，其实这是他的使命， 嗯， 就是因为你其实把你的故事告诉了更多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像于老师这样的人那么的坚强，然后走过这样的一些道路，他们会觉得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一个激励或者是鼓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使命。嗯， 我在想我的生命已经走进1/2，未来我人生无常，我能活多大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在当我离开这人世的时候，我曾经我来过这个世界，那我来过这个世界，我到底给这个世界做了什么， 嗯， 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如果你只是告诉哎毛孩你很了不起，当你活存在这世界的时候，你通过自己的打拼，你让自己成功了，让自己活得好了，让你父母活得好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初级阶段。 对， 那么你要是说能够通过你的外形的与众不同的东西，通过你这些年的奋斗史，告诉大家你在积极的面对自己的那些毛，并可通过这个毛改变了你的生活，改变了周遭的人的对你的一个从认识，那么你在传递的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意义。 嗯， 我出这本书就是一个情怀吧。 嗯， 我其实现在出书是不可能靠书赚钱的。 嗯， 我出这个书我花了十万。 嗯， 我花了十万，我到现在我自己就是我出版社那边还没给我分过一分钱。 嗯， 我就是自己搞签售。 嗯， 就有粉丝从我这里啊，毛哥，我想要你一本亲笔签名的书，可以吗？ 嗯、 我说可以。那么100元一本，就从我这里签售。 嗯、 我现在才回来了20000多。 嗯， 对，无所谓。但是我出书的时候就抱着就没靠他，就赔钱我也要出。 嗯， 而且能出书绝对是一件好事。 嗯， 这是最大化的体现。我活在人世上，毛人。 嗯 啊，你能给这社会的一个社会价值意义。 没错。 嗯， 我歌手，我唱歌。你只是娱乐大众了嘛？ 嗯， 我拍个戏，你只是娱乐大众了。 嗯， 但是你作为一个毛人，你这个书出去，嗯、卖出去10000本，有10000个读者里边，可能有10000个里边有100个人是自卑的，然后看到，哎呦，这一身的毛长得像猩猩怪物，从小到现在一直被别人骂成是怪物猩猩的人，他能够坦荡的面对自己。坦荡的面对众人的目光和舆论，洒脱的活着，自信的活着，并且不断的努力，积极的面对生活。哎呀，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变？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们还有什么烦恼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毛人的一个最大化的 价值体现。 嗯。 好的，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这个世界第一毛孩啊，于振华老师，因为他最近呢刚刚出了一本书啊，叫做《人生没有如果，命运自己掌握》，走进毛孩的传奇世界啊。 嗯。 在这本书当中记录了他人生当中的很多重要的节点和故事。 嗯。 然后在今天我们也会就着书当中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些故事啊，请这个于老师亲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 哎， 你有写到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对对对，又写到了这个爱情这一边，也是其实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就看到您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就好奇这一块， 嗯， 然后呢， 对对对， 您在这本书当中没有避讳，都把它给写了 出来。对，而且其实我看到网上你的女朋友很漂亮， 嗯， 早、 就是、 分了， 啊、 对，就是你 就现在的网上，我的百度从来都不是我自己去找人做的， 哦、 是网友做的，然后里边有什么于振华的老婆， 嗯、 我在这里要更正一下、 嗯， 我从来没有结过婚， 哦， 我也根本没有老婆，然后我也没有孩子，嗯、但是一百度于振华就会出来几个什么连锁。 关键词 啊，关键词什么？于振华的老婆，于振华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老婆， 嗯， 但是我处过对象， 嗯， 那么网络上你们看到了那个和我一起合影的那个女孩， 嗯， 那是我过去当中的一个恋人， 啊、 哦， 其实我不是说我处一个对象，我就要告诉大家我现在处对象了， 哦， 然后我分手了，我就要告诉大家我分手了， 嗯、 我找个媒体去说这些东西， 嗯 嗯， 对， 那现在我是没有对象的一个状态。 嗯嗯嗯，所以您在把这段就是把您的这个情感经历、 嗯、 这一次也是给写下来了、 写了，就是我也是在传递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的自信心的获取啊， 嗯， 除了我在舞台上不断的演唱演出效果越来越好以外、 嗯、 还有就是哎有女孩子喜欢你于振华了 啊、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 嗯嗯， 你可以勇敢的去追女孩子，并且不怕被拒绝。 嗯 嗯嗯， 其实为什么谈感情，也是自信心的获取。 嗯、哎，给我们那个，我看其中有一段，咱们就是里边以您写的这个称呼吧啊，有位叫七姑娘啊， 嗯、 当时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当时跟她这个恋爱的一段故事好不好？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就当时怎么追她？您那个时候是，其实我相信你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是现在有很多人也在，可能会有自己内心喜欢的人，但是她迫于自己的所有的一些现状，没有办法去表达。您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心理坎儿的时候，是怎么迈过去的？ 最早的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房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名气，但是我有一身的毛发，在全国飘荡做一个嘉宾歌手的时候，我就敢于去追女孩子。 哦， 我那时候就敢了。 嗯， 那么在书里边写的这个是我曾经的一段比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一段感情。 嗯， 那么他让我付出了很多的精力时间还有情感。 嗯， 那么给我的打击也很大。 嗯， 因为当时我的年龄也不算小了，也就是三十而立的年龄。 嗯， 在我的生命当中，在三十岁之前啊，应该说有那个爱情出现， 嗯， 而可能是年少轻狂也好，还是不太成熟也好，那都有原因吧。反正就是、 嗯、没有真正的 没有在一起、哦，就最终没有在一起了。 嗯、 那到了那个年龄，我遇到他了，我也在想，曾经有爱情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百分之百的去付出， 甚至可以说你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做好心理的，没有勇气去迈过那道坎，所以这一次您终于决定想要去迈过这道坎，对吗？ 应该是，因为在这段感情之前有一个我爱的女朋友， 嗯， 她拒绝我了， 嗯， 就我们处了一年，她拒绝了，她说我们还是分手吧。我那个时候就还是自卑， 嗯， 我那时候还是，我要是不自卑的话，我可以飞过去， 嗯， 我去找她。 嗯， 但是我没有。那这段感情呢，就是我就想，我三十了，以前我自己的原因我错过了，我没有百分之百的付出，那这一次我遇到了缘分，我要百分之百的付出一回、 嗯、 哪怕我伤的体无完肤，我的生命当中也要彻彻底底的投入一回。 嗯， 但是最后还是伤的体无完肤。就是， 嗯，没有关系。就像你这本书，尤其在感情这章最后写到的，我坚信幸福总有一天会来到，我等着属于我的幸福来敲门。嗯嗯， 这个还是要随缘吧。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像事业一样坚持啊，或者是。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啊，人生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只要你努力过、经历过，就足够了。结果其实并不重要了，因为这个过程已经很让你丰富了生命。 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生命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空嘛。 嗯， 对，都是人生就是一场过程。 嗯、对、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特别想，肯定还有很多人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接下来的时间会有一些 未来会有怎样的 对怎样的打算啊？ 首先，我希望大家能够，尤其是。这个你身边的这些弱势群体、自卑人群，我希望你们能够建议他们去购买我的书，去来看看我的书，京东、淘宝啊，还有全国的线下的书店都有售。 嗯， 如果你们想要我毛孩毛哥的本人的亲笔签名版来支持这个世界第一毛人，就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他的这个书的话，你可以到我的新浪微博， 嗯、 然后去购买我的书。 嗯嗯嗯。 另外呢，我想把这本书最大化的推广，然后让更多人获取力量。 嗯、 今年我会出我的全新创作的单曲。 嗯嗯。 对。 嗯， 好，就是会有18年会有单曲， 就今对就今年、 嗯、再出来、嗯、是吧？ 对对， 好的好的， 期待哈，也很期待， 谢谢。 好的好的，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于振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他不一样的人生，以及他这段人生，到目前为止，自己的一些思考啊，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这满满的正能量，谢 谢 您， 谢 谢 于老师， 谢谢文艺广播电台给我这次机会啊。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哎，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淘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